久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爱我，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，在人世中山里左右，我想我你什么价值也没有。爱我，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。

上绝路。

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一直喜欢你。 Hey,

交换。 伤的同时已我该离开。哦，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可能的未来说不到够爱，要被期待需要被爱。哦，难道我存在不是青苔？爱越没有发生越是期待，不要草率匆匆的说 Yeah.

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